将啲嘢交低俾同事，你哋去咗医院。揸住支葡萄色行到病房门口嗰阵，我隔住块粉红色嘅布帘，听到啦成把声。 你用咁嘅眼神望住我，又唔出声，算点先？系咪觉得我好戆居啊？ 就算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都唔使搞到入医院噶嘛，系嘛？ 我冇事噃，反而你唔帮我买烟就令我好难受啦。如果依家可以抢靓飞，即刻出院唱 K 都得啊！ 你信唔信听真话？ 即管嚟啊！ 可凡系唔会拣你噶。 咁你就武断咗啲。 嗱，你睇龙虎门，佢哋 why he didn't call you back？ 你个月尾都系清代，佢心情唔好就会走去买 LV 袋。可凡中学嗰阵已经讲过啦，佢要个男朋友系高过佢，英文好，唔食烟同埋有少少靓仔噶。 咁我至少中最尾个 point 啦。 清醒啲啦，佢只系攞嚟嚟摄旗噶咋。 连你都知道，你以为我唔知咩？我知佢唔会拣我，但我中意对住佢。对住佢嗰阵，系我唯一可以忍住唔食烟嘅时候。佢会迟到或者放飞机，不过等佢出现之前嗰段时间系好开心噶。摄旗咪摄旗咯，佢怕寂寞啊嘛。柯凡其实好脆弱噶，佢平时扮到成只蟹咁，都系为咗保护自己啫。 你而家成个人瞓晒喺度，好似系你脆弱啲噃。你唔觉得咁样段关系会好唔公平嘅咩？ 要公平，唔好拍拖，应该踢波，因为情场冇球证噶。 讲嘢押韵系唔会令你追到阿可凡噶。 你搞错啦，我唔系要追到佢啊，我爱佢系我嘅事，我爱佢甚至系唔关佢嘅事，你明唔明啊？ 唔明，完全唔明啊！我即刻拧转身冲咗出医院，我唔敢连累得成。原来佢对我咁好，而我系对佢咁差。原来佢每次都可以氹翻我开心，唔系因为佢啲 get 够烂，而系因为佢了解我。第二晚放工，另一个我唔想面对嘅人又喺公司门口出现。 可凡，可凡，你等阵啊！可凡，可凡，你听我解释啦，你听到嗰啲谣言嚟噶咋？可凡啊！ 你唔需要同我解释，我哋一啲关系都冇噶。 可凡，你唔好行住啦。 啊，放手！你再 OK， 你再点我嗌飞嚟啊？ 你就咁走咗去，对我唔公平。 唔公平？点唔公平法啊？ 因为你都有 date 其他人。 我 而我从来唔会因为咁觉得你对感情唔认真噶。呢啲你嘅自由嚟噶嘛？其实我哋好似噶，你应该明噶。我哋都系一啲唔会轻易 commit 一段感情嘅人，系因为希望如果。有一天可以 commit 到的那段感情是一生一世。可凡啊，我真的喜欢和你一起的，可不可以给多些时间我们？ 港式爱情第六章，爱情是选择题。 莫道你在选择人，人亦同选择你，公平，绝无半点偏心。呢几句是一位过咗身好多年嘅歌手陈百强，佢一首歌里面嘅歌词，真係好啱我依家嘅心情。细个嘅时候，我哋 make a wish， 想要啲乜嘢咪许个愿囉。嗰阵觉得好多嘢都係可能㗎，个天一定俾我想要嘅嘢我。因为我同圣诞老人影过相㗎嘛。都大个啦，我哋 make choice， 开始冇乜愿望，因为知道都唔会实现嘅，倒不如实际啲，就喺身边现有嘅选择入边拣一个自己负担得起又有啲好感噶啦。 猪肉蛋汉堡加苹果批啊，唔该。 可能我哋就系咁，慢慢就唔记得晒自己当初究竟要啲乜，亦都唔想做决定，因为惊做错咯。通常呢个状态，我就会揾书睇。希望可以从中攞到一啲启示。于是今晚我约咗陈志仁去行书展。 乜醒问你点解潜咗水？吓、 啊？佢出咗院之后冇咩啦嘛？ 好翻晒啦！你咁关心佢，你又唔打电话俾佢？ 阿陈志仁啊，人世间有啲事咧，唔系你谂得咁简单噶。 真系唔知道你两个搞咩？唉，唔睬你啦，去六楼睇电脑书啊！你都唔啱噶啦。 唔啱喎。分头行啦，我去四楼睇《流年运程》啊。 流年运程， 你不是来素文学书的吗？ 我觉得我这排是比较需要一些有关命理啊、塔罗啊各方面的知识多一点。 啊，真是啊，看不出你份人缘都这么肤浅。那一起走吧，我都是四楼。 陈志仁有些反常，还有他瘦了很多。我当然不会问他阿仙是怎样，就算几朋友都好，有些是不问得的。书展已经是最后一晚了，依然都是川流不息，人山人海。我们两个逼入了一个特卖场里面，我看星座占卜，他就看漫画版易经。我星座说我今个礼拜不应该去些人多的地方，如果不是有意外发生。啊，没事，行书展可以有什么意外呢？啊，不是吧，我突然间见到黄晓思和姓叶的男人在对面的书摊有讲有笑，就好像想走过来啊。 拧转头，冇望。 阿仁突然之间一手将我180度反转。 猫弟， 佢喺几栋书中间偷偷地装去嗰边，刹那间佢眼神有啲复杂啊。 我谂我要走先。 好啊好啊，一齐走啊！阿仁冲咗出 lobby， 行出大街，一直冇放慢脚步，一路行一路行，我跟得好辛苦，不过死都要顶住啦。直到经过一个电车站， 我想游下电车河，你走先。 我都想，一起啦。陈志仁每当心情好恶劣嗰阵，佢就会搭电车。中学嗰阵已经咁噶啦。我哋面对面坐咗喺上层嘅车头位，窗外面嘅雨粉不停咁飘入嚟，但系佢就完全冇闩窗嘅意识，只系望住一支一支昏黄嘅街灯。随着电车的节奏掠过我们的身边，在五个站之后他终于开声了。 是不是以前你跟我讲过的？ 蛤？ 心理学家，你说心理学家说一段关系里面要有三个元素才要维系的嘛，感觉、承诺还有 亲密感。 如果对情侣没有感觉会怎样？ 感觉可以营造的嘛，是啦，专家说的，其实呢只要三个元素里面其中有两样，其中有两样，第三样其实可以自己 build up 的。 那如果一段关系有没有 feel， 又失去了亲密感，那会怎样 呢？那还有 commitment 嘛。 但是剩下 commitment 自己一个在这里撑住真的很辛苦。 阿仁啊，你冇乜嘢嘛？ 冇啩，其实我呢排有试过冇瞓觉啦，又全日冇嘢落个肚啦，咪照样可以翻工，都 OK 噶。 对唔住啊！ 对唔住。 其实嗰个男人系我介绍俾阿思识噶。 哦，冇办法啦，要识始终都会识到嘅。哎，唔好讲我啦，你近排点啊？ 哦，等咯，等紧自己俾个答案自己。 都系感情问题。 早轮有个外星人话我唔知道自己想要乜，我嗰时几兴啊！依家谂翻，原来佢都讲得几啱。 咁你依家知道自己想要乜啦？ 知啦，其实我都系想好简单咁爱同被爱，唔想再试嚟试去啦，唔想再成日 date 啲唔同嘅人。 有决定啦。恭喜晒我。 唔知噶，祝我好运啦。阿仁结果都唔打算讲佢同阿师之间嘅情况。不过佢送我上的士嗰阵，突然之间就问： 牛腩饭啊，你头先睇得清唔清楚？佢哋有冇拖住手啊？ 吓？其实即嗰阵人太多咧，就我睇得唔系好清楚咯。 哦，咁拜拜。 啊，拜拜，保重啦。神啊，我求你原谅我，我净系想去今晚瞓得着嘅啫。跟住嘅周末，我神咁早就去咗买朱古力砖、淡忌廉、薄荷酒。 好俾心机好俾心机咁整咗盒走心嘅白朱古力，准备送俾一个肯为我付出真感情嘅男人。餐厅我订咗 NSB， 为咗表示我系认真嘅，所以我拣咗间靓啲嘅。到咗最近我先明白，原来佢都系我生命入边一个好重要嘅人。 可凡 ，sorry 啊，我小嚟呢区行错路，迟咗。 唔紧要，你抹咗啲汗先啦。我有纸巾啊。 唔该。 你个胃点啊？ 冇嘢啊，有啲腹肌保护住，冇穿冇烂。 你应该早啲同我讲你唔饮得啊嘛。听到你入咗医院，我好惊啊。喂，咪住先，你右边三队入边有啲咩嚟噶？ 冇啊。 你又话戒烟嘅？ 我有啊，但系我戒咗啫，我班 friend 未戒啊嘛，所以咪有时带住包烟，万一行街撞到有 friend 烟引起嗰阵，咪请住佢食支烟，止住咳先啦。 得啦得啦得啦，总之你食少啲啦，对身体唔好噶。 哦，可凡，你今晚好温柔啊。 喂，送俾你噶。 有礼物，包得好靓啊，多谢啊。 做咩唔拆嚟睇嘅？ 我怕整烂张花纸啊。 唉，我帮你搣啦。 朱古力， 我亲手整噶。 今日系咪我生日啊？ 哎呀，你唔好玩啦，我认真噶。 你乜嘢认真啊？ 呢排发生咗好多事，令我谂清楚好多嘢。我依家先明咧，其实我唔需要好多男人喺我身边 check 咁转噶。 嗯， 只要留低啲重要嘅人就够啦。 嗯， 嗱，你对我好，我 feel 到噶嘛，所以咧，不如我哋 点啊？ 不如我哋结拜咯。 结拜？ 系啊。 你同我？ 嗯。 哼。点解？ 我想我哋嘅关系清楚啲咯，咁你一路都好照顾我噶嘛，所以我想好似个妹咁样对翻你好啊。喂，你做乜嘢啊？呢度唔食得烟噶。 哦，我知啊，我知，但系我真系好想食。 你冇事啊嘛？喂 ，waiter 行紧过嚟啦。 喂，先生，呢度唔食得烟噶。 我出去食啊，一支啊，仲有一支。我应承你，我食完呢支之后。我真的会戒。 他走了出去，没再回来，只是发了个 SMS 给我。 盒朱古力呢，你帮我 keep 住先。到有一天我接受你和我结拜，我会拿回。人生真的很奇怪，平手出来见你呢是不会带烟，今天真的整定了。